有人乘坐的车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近郊一条村被炮火击中，他们一名同事受伤。福士新闻行政总裁斯科特形容对公司来说是心碎的一日，赞扬扎克尔夫斯基作为摄影人员拥有无比热情和才华。福士新闻一名高级外景制作人就说，夫妇希诺娃在过去一个月一直和团队合作，表现非常出色，赞扬对方是美丽而勇敢的女性，对失去她感到惋惜。合作研发新冠疫苗的美国辉瑞和德国 BioNTech 向美国监管机构申请紧急使用授权，为65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第二针加强剂，指以色列的数据表明长者接种第四剂疫苗将会受益。两间公司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提交文件，只根据对过百万名60岁或以上人士的数据分析，接种三剂疫苗后至少四个月再额外打多一针，同只是打一针加强剂相比，额外打多一针的人出现确诊和重症的机会较低。疾控中心数据显示疫苗功效会随着时间减弱。辉瑞行政总裁布尔拉早前亦表示，需要打第四针来抵消第三针保护效力减弱的问题。传染病专家福奇等卫生官员亦提出长者或者需要打多一针。日经平均指数报25,569点，升2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79美元，卖出1,918.4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8.35，瑞士法郎0.941，加元1.277，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云带正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相当温暖。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红桥对出。咁琴日咧受爆水管影响，慈云山嘅旭华街去翻慈云山方向啦嘅爆水管咧封路已经重开啊。咁啊。玉华街去翻慈云山方向啦，封路就已经重开。最后要留意食安仔提提你，果汁欠缺膳食纤维，高热量、高糖分，仲会令人变肥，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 鼓励全民运动，推动本地体坛。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环节为你找来 BMX 越野单车运动员张宇汉，他会同大家分享教练在低谷之中怎样扶他一把。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香港大学药理及药剂学系讲师王洁婷。 大家咧应对呢一个感染嘅时候咧，都保持冷静。系啦，明白其实可能自己病咗，屋企人病咗系好焦急嘅。但系咧预先即系如果可以而家啦，可能睇定多啲资料，或者搜罗下自己屋企，盘点下自己屋企嘅药系究竟做啲乜嘅，其实咧已经可以帮到自己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其实可以咧去多啲关心身边人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3月16日新增27,765宗确诊，再多289人死亡。 港大医学院估计第五波疫情已有358万人染疫。 医管局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启用，支援社区确诊病人。 俄罗斯宣布制裁拜登及布林肯等美国政府高层官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月16日，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睇收听《千禧年代》。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嗱，因应咧公立医院嗰个硬件应付唔到现时一啲病人嘅需求啦，早前亦都政府有呼吁过私家医院可以帮手嘅咁。嗱，呢段时间都见到一啲私家医院咧陆续腾出一啲嘅病床去接收病人嘅。寻日私家医院联会咧就有一个公布，就话会拨1000张嘅病床系接收医管局转介嘅患者啦。咁主要就系容纳一啲非新冠嘅病人。咁就话呢1000张床咧占咗私家医院嚟讲嘅病床嘅20%噶啦，亦都涉及到咧30%可以翻工嘅人手噶啦。咁另外亦都根据一啲报道咧，话而家10几间嘅私家医院入边啦，有10间咧都会为新冠轻症嘅患者提供。门诊啦，或者系视像嘅诊症啊，呢段时间有冇一啲市民都可能都系确诊咗，有啲轻症咁，亦都需要用到私家医院一啲门诊嘅服务咧？讲下你嘅睇法啊，讲下你嘅经验。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请嚟一位嘉宾，有香港私家医院联会主席何志伟医生，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医生，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呢1000张嘅病床啦，系点样考虑，点样可以即系倾出嚟话腾到呢1000张出嚟？同埋我想搞清楚话容纳主要容纳咧系一啲非新冠病人，其实占咗几多系接呢啲非新冠嘅病人？有几小部分或者几大部分系收一啲新冠病人嘅咧？又 系主要都系容纳非新冠病人。嗱，咁我都解釋一下啦，因為咧其實就自從即係疫症開始啦，都兩年啦，其實我哋都即係做咗大量嘅工作啦，咁啊包括即係通過好多嘅公私營協作計劃，即係照顧過即係超過1萬名嘅公院病人啦，同埋你啱講即係有啲門診病人，其實都我哋診治過超過5000名啊咁樣，咁亦都有好多其他嘅舉措咧，係即係幫緊公立醫院嘅，咁一直以嚟咧，其實政府亦都即係覺得大家是有咁嘅定位嘅，即系公立医院咧，主要咧就系应付新冠病人。咁啊，私家医院当然系照顾私家病人啦，亦都可以有能力嘅话咧，去接收一啲非新冠病人嘅转介。咁但系呢个过程之中咧，即系大家亦都见得到咧，即系公立医院嗰个压力越嚟越大啦。尤其是喺第五波以来，咁大家亦都好明白啦，大家嘅同僚亦都会喺即系公营部门即系做紧嘢。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一路係想盡辦法點樣去幫嘅，亦都其實早排已經開始咗㗎啦，即係話呢1000個嘅床位其實裏面亦都有一啲呢就已經開展咗，即係不同嘅醫院呢就就住自己嘅能力呢係去接收。咁但係接收嘅過程呢其實有好多細節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即係魔鬼在於細節啦。咁因為之前嘅一啲即係公私營協作計劃呢係逐個病同埋咧，係兩方面嘅人員咧，係進行磋商，即係咩情況咧係適合轉移啊？咩情況係可能要轉翻去啊？或者係嗰個付費應該係點啊？咁樣咁，因為係大家亦都係通過一個投標過程啦。 咁所以呢就好清晰嘅。咁但係而家呢就真係急就章啦。咁当时呢就医管局就係话其实都冇一个时间呢咁样去处理㗎啦。咁我哋就急急呢就係搵到一个即係作为一个医管局里面一啲即係非呢、這个香港人嗰个咁样嘅即係收费。咁係一个好滑溢嘅收费。咁亦都揾唔到一個係康復病人嘅收費嘅，咁因為最主要即係轉過嚟都係啲康復病人，咁佢就話唔緊要啦，用精神病人呢一個啦，咁我哋亦都知道咧，精神病人呢一個其實就唔係好合適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做住先，呢啲嘢慢慢去傾，咁但係就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有好多咧就要未必係能夠咧好快能夠廣泛。咁樣去做啦，咁直至到大家亦都見到個疫情係不斷嘅惡化，局方啦，甚至最後我哋上個禮拜亦都見到特首，咁大家亦都俾咗好多意見出嚟，係可以點做可以點樣做，咁特首第一句都係話，即係其實佢都係好欣賞即係私家醫院其實一路以嚟即係嗰個幫助啦，咁亦都佢明白呢一啲嘅問題係需要解決嘅。咁但係呢就請大家盡量去幫忙，有一啲嘢呢可能都要做住先㗎啦，咁亦都佢會覺得譬如話喺即係新冠病人啦，定係收即係非新冠病人啦咁樣，佢亦都同意我哋嗰個觀點，就係話同公立醫院唔同，大部分嘅私家醫院呢其實個設計上呢我哋係唔會有咁多嘅負壓病房啊，或者個通風系統一啲限制呢，咁所以我哋主要嘅角色呢都係盡量係收醫管局嘅非新冠病人，就等到醫管局一張床都一張床呢，係咪咁就可以褪到床呢，就舒緩到醫管局嗰個情況。 OK， 咁可唔可以 去到最近呢就係咁我哋就變咗大家就要開會啦，咁就話我哋如果盡曬能力嘅話，其實可以去到乜嘢嘅程度可以撥床出嚟呢咁樣。咁大家亦都喺我哋嗰個聲明都有講，因為大家目前嗰個人手都係好緊缺㗎，即係因為好多即係同事又病咗啦，或者係即係今日接觸啦，咁所以都返唔到工。咁所以呢就係呢一方面呢亦都要顧及而家現有住緊喺呢啲床嘅私家病人係點樣呢，咁係要有個安排嘅。咁所以最後呢就覺得呢都可以大膽咁去做1000张。咁就呢、這個就等於每間醫院都要出五分一嘅床啦。 嗱，呢个情况咧，我想知道，头先都话陆陆续续，其实一路都做紧，将一啲病床喺私家医院嗰度系接收一啲公立医院嘅病人嘅。而家话去到1000张，究竟系去到几时系出尽晒呢1000张系收啲病人噶啦？同埋我想知嗰、那个收病人嘅类别系咪同之前收嘅都系差唔多？会唔会收咗呢1000张嘅即系拨咗出嚟呢1000张嘅病床，其实会计翻整体连埋其他你本身系私家医院入边嘅病人，都会容量上面系多过本身你哋话大约5000张噶嘛？成日话私家医院个系统入边会唔会系多咗嘅咧？其实 因为我哋而家喺账面上咧吓，即系喺卫生署登记嗰个账面上咧，大约就系13间私家医院加埋咧就系5000张病床啊。咁但系从来咧都唔会系有足够嘅人手去真系运作1000张嘅，因为素来即系香港嗰个医护人员都系短缺啦，尤其是呢几年啊。咁就直至到而家呢就呢个情况都几严重。咁、好似我哋话都大致上係有30%至40%嘅同事就係因为呢啲原因呢就返唔到工。咁变咗实际上无论有几多张硬件嘅床喺度都好啦，实际上就係得60%到呢係有人手去做嘅。咁如果係有60%到有人手去做而有20%是俾咗即係呢一啲嘅轉介嘅時候咧，咁其實私家病人咧，換句話嚟講咧，就要少1/3啦。咁亦都譬如我自己作為一間醫院嘅院長咧，其實每日都就算而家咧都接近一啲私家醫生，間唔中有打電話俾我，尋晚有打電話俾我，醫生可唔可以收埋我啲個啊？咁樣嚇，即係其實我哋嗰個病房咧都係有一個咁樣嘅短缺嘅。咁所以我哋先至会话喺个声明度话呢就呢个一定会影响到即係一啲非紧急嘅私家病人。 或者一啲私家醫生咧，就可能係會開始有啲困難咧，就收人噶啦。咁但係嗰個整體嚟講，而家不如大家都係同心協力，即係幫咗醫管局先。咁坦白嚟講咧，其實私家醫院整體就算咁多張床加埋，只不過係佔醫管局全部嘅一個好細嘅一個部分啦。咁所以咧，只不過但係咧，就我哋都即係覺得係能力做到呢一點嘅時候咧，我哋就盡量去做。咁至於你話嗰個時間上咧，你都可以聽得到咧，就如果係呢六成嘅病床其實全部都住滿私家病嘅時候，仲要即係你知道，譬如婦產科咁同兒科咁同其他嘅大人科，亦都唔可以咁樣一張床等於一張床嘅轉介啦嚇。咁所以咧都係希望係每個醫院咧，就同附近嘅醫管局嘅聯網醫院咧，就係、是、互相有一個配對，或者咧互相係去傾偈嘅，就唔係話即係可以佢哋嘅總部或者我哋嘅聯會就話嗱咁樣每人就自己就去做啦咁樣嚇，咁樣去分配嘅。咁呢個一定係有好多細節咧，就係、是、大家不同嘅醫院可能係不同嘅男啊、女啊病床啊、大人細路嘅病床啊，呢、這個都會有個差異嘅。 即係路會浮動嘅咯，可能有啲醫院可能今日係多啲男嘅病床，聽日就多啲女嘅病床，咁啊要再傾，係咪每次都係咁樣？ 咁但係我哋知道咧，醫管局因為我哋聖保祿醫院都開始即係做咗一排啦嚇，咁轉過嚟嘅初我哋希望係一啲能夠流轉快嘅，譬如話做完手術啦，就即係等拆線啊，或者係一啲骨科嘅病人，佢要做住一啲嘅復康嘅治療啊，咁就可以好快出院就下一個啊咁樣。咁但係後來主要接過嚟咧，我諗佢哋都係睇翻佢哋最需要嘅地方啦。都是一些比较长期的住院的。是一些甚至长期卧床啊，有褥疮啊，或者是即是比较即是比较是好多问题啊，好多啲长期病痛啊的一些病人。咁所以呢好可能呢好多病床一来的时候呢，其实因为而家讲緊大致上是几个月啦，希望是几个月啦。咁可能有啲病人即是一张就做到尾住到尾㗎啦，直至佢出院或者直至到個疫情咧係舒緩咗咧，可以即係轉翻去醫管局咁嚇。咁所以呢啲病床咧，就同我哋其他嘅私家嘅病床唔同，因為我哋流轉好快嘅嚇，多數都係。咁變咗呢啲病床咧，就會一路咧咁樣去積聚。咁而政府咧亦都唔會就咁樣聽咗你哦，你講嚇，咁你講咗咧，其實當然係要做，亦都咧我相信咧可能係每個月或者每一個禮拜咧，是要交出那个数目，咁等大家呢是互相去即是睇住嗰个情况嘅进展嘅。咁我个人希望能够即是譬如几个礼拜之内就能够做得到呢一个目标。咁亦都因为公平嘅关系呢，咁所以呢私家医院里面有大有细，即是那个规模可以差好远，但是就每人都是按照自己喺卫生署登记嗰、那個數目嚇，唔好再講話，我其實素來都冇做緊呢一個數目嚇，就係、是、按衛生署登記嗰個數目，交出20%嘅床去做呢個工作。 OK， 嗱，我想問啦，而家呢1000張嘅即係私家醫院市場出嚟即係幫手嘅病床啦，接收一啲公立醫院嘅病人，係咪去到盡㗎啦？有冇空間再加咧？因為我見醫管局嘅主席范宏玲咧就形容今次私院嘅反應咧都係令人失望嘅。佢話咧，如果可以用到2500張去收一啲非新冠病人咧，就更大空間啦。點睇2500呢個數字啊？去唔去到咧？又 我諗如果我哋嗰5000張病床可以攞曬5000，當然最好添啦，係咪？咁我諗咧，大家就要有個溝通啦，要明白對方嘅處境啦。譬如就算唔好講話呢個整體咁大嘅數就算講每一個病人嘅轉介咧，其實喺我哋嘅經驗裏面咧，都可以好多摩擦嘅。如果你大家都只係望住自己個飯咁一個咧就話最好你收多啲啦，咁啊，另一個咧就會覺得啊，點解你揀出嚟嘅全部都係咁難頂嘅，你先至俾我咧，係咪容易嗰啲你全部都自己收起曬咧咁樣嚇？咁就一定要有個溝通嘅渠道嘛。最緊要咧就係大家係有個心。咁點樣叫有？譬如我俾一個 簡單的例子嚟嚇，我尋晚先至7:00-8:00收到九龍醫院一位總監，佢話俾我聽啊，咦有一個我哋骨科嘅病人，佢已經係第七日啦，佢做完手術啦，咁已經第七日啦，咁就個快速測試咧係陰性嘅，啊咁聽講你哋唔收咁樣嚇，咁我就即刻話，我即刻去睇下究竟係咩事嚇，咁亦都我睇完之後咧，我話翻俾佢聽。就話呢位病人其實呢就唔係做完手術第七日，佢做完手術第三日啫。咁只不過呢佢係一個新冠陽性嘅個案。咁而我哋講呢，我哋係收即係收非新冠病啦。咁所以我哋目前嘅政策呢就係第十日佢係要做一個核酸測試佢係陰性嘅。咁佢話我哋而家已經用咗快速測試啦咁樣。咁我就解釋俾佢聽，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快速測試呢，佢嗰、那個即係假陰性都有一定嘅，即係當然係以一個即係 PCR 係最好嘅。咁而我哋所有嘅私家病人入嚟呢都係驗 PCR 嘅。咁佢就明白啦，咁即係呢一個只不過係即係大家係有個唔同嘅做法啦。咁但係我亦都話，咁我都可以返去檢討係咪真係要等到第十日呢，因為之前是第十四日的，咁後來大家放心再去第十日啦。可唔可以推到去第七日呢？咁又容易啲收，即係公立醫院嘅。嗱，呢啲咧，我哋覺得咧，就真係一個良性嘅互動啊，係、 okay. 大家都有個意願啊， okay. 就唔係話，尤其是作為領導，無論你係主席、總裁嚇、院長嚇、我哋呢邊佢哋嗰邊都好啦嚇、我最唔想見到咧，就係話你哋又做唔够，或者系话，嗰边其实唔系好合作，其实我哋头20张病床，我都可以讲系话，我自己去打咗好多间医院，先至系可以即系 fill up 得到嘅，咁点解咧？咁其实呢个互相指责咧，我觉得系冇实际而帮唔到件事嘅，系、 okay. 一定要大家咧系真系有个心系去讲，嗱同心协力呢啲好容易讲嘅。实际上怎样去做呢，就真的靠大家互相都要摆个心想下对方的处境，他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他有什么困难呢，咁如果好像听到我们说实际上我们能够运作的是六成的病床，咁如果现在我们拿了两成出来，其实是用了我们三分一的人手，亦都要等于私家病人呢是少了三分一了。咁、如果再去到譬如話我得六成病床，你要咗我五成病床，咁係咪其實基本上係成個私家醫療呢就係得個一成呢，係咪現實呢，咁呢、 okay. 個如果係政府決定係咁嘅時候呢，其實我哋都唔可以有啲咩異議啦，咁、但係變咗其實係咪當塞滿咗公立醫院之後再塞滿埋私家醫院，咁你有個病人呢兩面都唔使去啦、如果你唔係新冠肺炎嘅話呢，你基本上都冇地方可以去啦，咁、結果咪又係去返急症室係咪，咁所以呢一個呢我諗我哋係要現實啲去睇囉。 好啊，嗱何少偉醫生，我想問啦，因為之前政府都話如果即係一啲私家醫院想改裝個病房呢，咁佢哋都可以去協助㗎嘛，而家有冇話除咗中大嗰間醫院之外呢，其他私家醫院都會改裝病房，佢可以有機會接到一啲新冠病人嘅，有冇做緊嘅？ 其實有幾間醫院都係諗緊或者正在進行緊呢一個工作，因為尋日我先至即係自己因為為咗自己間醫院啦，咁、都即係聯絡咗即係醫管局嗰個總工程師，咁佢亦都好好嘅，因為高培星醫生好好，就即係覺得話即係。袁醫生袁先生你就去幫下手啦，即係幫佢哋睇下啦咁樣，咁我都排緊期，我諗好多間醫院都即係等緊佢幫手去做一啲專業嘅意見，咁呢一個呢就係、如果佢哋幫到我哋嘅時候，我哋亦都可以幫到佢哋多一啲囉。 嗯，如果改裝咗嘅話，預計邊啲醫院啊，幾多間醫院又涉及幾多病床可以收到一啲新冠病人？ 我谂而家就太早讲到呢个数字吓，但系我谂希望大家唔好太过即系净系着意在你究竟睇咗几多新冠嘅住院病人吓。首先咧就系话，我谂即系从报章上睇，根本就系大家喺嗰个门诊部咧，大部分已经改装或者作出不同嘅安排咧，就系睇一啲即系 非轻，即系一啲轻症嘅一啲新冠病人，咁呢个系占咗新冠病人绝大多数嘅吓。咁、另外就系话，如果我哋系能够帮医管局腾空佢嘅非新冠嘅病床，佢就成个病房、成个病房咁样系去改成个用途咧，就系、是、照顾呢个新冠病人啊嘛吓。咁就当然啦，就系、是、每间私家医院其实而家亦都有一啲嘅私家病人，可能佢都想。在翻原本嘅私家医院继续医嘅、啊、如果佢唔系话有突然间发觉有新冠病症嘅时候，即可能佢系个胆或者其他嘢，咁但系原来佢已经系一个即系无症状感染者咁啊。咁根据按照现时嘅情况咧，我哋真系冇个设施咧系去同佢做，除咗咧就系、是、动用即系为数好少嘅一啲附近病房。咁嗰啲病房，譬如我间医院得六间啊，咁。即系两下就其实已经满咗，亦都即系如果其他嘅病人有其他嘅感染，系需要用呢啲附近病房嘅时候，我做唔到啊！咁所以我咪要即系系谂即系点样去将其他嗰啲病房再改装咯啊！咁呢个工呢、這个系大家都会系积极咁样去进行嘅。 何少伟医生系因为咧时间就差唔多，但我就应。繼續想問一下，頭先講到咪門診啊，同埋口服藥咧，話而家都會分一啲俾私家醫院，可能都會處方。呢、這個都想應間再問多你少少好嘛？ 好，可以嘅。 好啊，轉頭啊，八點半翻嚟咧，再揾阿何少偉醫生傾嘅。啱啱傾過咧，就係香港私家醫院聯會主席何少偉，對於而家私家醫院可以有1000張嘅病床，可以幫手接啲病人，點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表示，挥军乌克兰的俄罗斯在地面作战方面持续未能取得太大进展。不过，美国官员指出，乌克兰几个主要城市不断遭受猛烈轰炸，而一支向乌克兰首都几乎推进的俄军车队。仍然在基輔以外20公里的地方，當地平民遭受越來越多攻擊。那名官員又指，俄軍在試圖攻佔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和靠近黑海的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時遭遇頑強抵抗，不過南部重鎮馬里烏波爾和北部城市切爾尼戈夫已經被孤立。乌克兰政府正设法维持和这两个城市地方官员的沟通渠道。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宣布，总统拜登将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今个月24日举行的北约峰会，和北约领导人讨论俄乌局势，并重申美国对北约的坚定承诺。普萨基在例行记者会说，拜登亦将和欧洲领导人讨论俄乌局势、对俄制裁、相关人道主义救助等问题。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发言人说，俄罗斯检察部门寻求法院以欺诈和藐视法庭罪名判处纳瓦尔尼额外13年刑期，又说当局指纳瓦尔尼在狱中犯罪成为惯犯，要求将他转移到最高设防监狱，法庭将在下星期二作出裁决。纳瓦尔尼早前因为违反假释条件被判入狱2.5年，正在莫斯科以东一间监狱服刑。他的发言人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将纳瓦尔尼永远关在监狱，又说纳瓦尔尼在狱中透过视像作供时呼吁俄军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事，希望传媒将他的信息传开，但连线受阻。报道指，纳瓦尔尼透过律师和盟友在社交平台呼吁民众抗议政府向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指战争已经成为腐败和堕落的直接后果，亦是以血腥方式掩盖普京政权的失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的四个应该，就是中方最明确和权威的态度。王毅应约和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你好。 何醫生，剛才就講到關於私家醫院門診那裡，之前就說有一些情況就未必收一些發燒或者是一些輕症的新冠病患者的，現在是否部分會收，是完全是門診親身收，還是一些視像的確診者，即視像的方式去看才會收，是怎樣的？ 其實趁這個機會都講一講呢，個分別就是什麼叫收什麼叫看，因為我見到有很多媒介上都有一個誤會在這裡。我們一般來講就是說，如果我們看症，那就是一個門診的病人看了給藥，那就回家了。那很多時候我們講收呢，其實就是收入院作為一個住院病人，那有時候都會有一個混淆在這裡。首先呢就是說其實早，我想早一個月左右就可能都發覺有一些的醫院就是說即是一些輕微的發燒啊，或者是一些即是有呼吸症狀呢，是不是說即是都唔睇呢咁樣。咁呢個呢就我哋私家醫療會都覺得絕對唔應該嘅。咁因為其實睇都唔睇，即係呢個冇道理嘅。咁所以呢個情況應該就唔會發生啦。咁但係就如果係話明知係一個新冠嘅確診啦，尤其是而家係嗰個快速測試啦，即係大家可能好多屋企亦都自己有啊咁樣，或者係政府派啊咁樣。咁如果係一個已經係陽性嘅確診者呢，咁喺嗰個處理上呢，當然如果佢嚟到門診嘅時候呢，係應該同其他嘅確診者係隔開嘅，如果唔係呢就會有個即係互相感染嗰個情況。咁我都好多次就係即係都強調咗呢，其實好多嘅醫院呢，私家醫院嘅門診部呢，其實佢唔具備一個即係好大可以有分開發燒唔發燒又再分開，呢啲就係、是、非新冠發燒，呢啲就係唔非新冠發燒，即係新冠發燒。咁所以好多醫院呢而家做嘅嘢呢就係、是、去嘗試去做呢一個分隔。有啲就係可能係用一啲負壓病房啦，有啲再安排過改建啦。咁大家見到即係浸會醫院呢，佢今日出咗個新聞就係、是、佢已經改建成功啦。咁所以呢佢今日呢就可以即係完全即係做得到呢、這、一個即係新冠門診病嘅服務啦咁樣。所以呢就其實就係話喺我哋個情況許可之下呢，其實大家都係好快好快咁要去做一啲嘅，無論係改裝啦，或者內部嘅安排啦，或者甚至有啲醫院係都係即係譬如做一個帳篷啊，咁做一個隔離。咁然後就等到我哋咧係可以處理即係新冠門診病人咯。 OK， 嗱門診嗰度咧，而家就有部分係會接一啲嘅新冠嘅病人啦，俾你哋睇啦。口服藥嗰度係點樣分嘅？有冇同醫管局嗰度傾咗個機制點分藥俾你哋？ 就正如我所講，我哋都即係陸陸續續都即係絕大部分醫院而家都喺度睇緊即係新冠嘅門診病嘅時候咧，其實當然我哋啲醫生都好希望係能夠開到即係呢一個口服藥。咁尤其是呢個口服藥，我諗大家都聽到專家講啦，其實係要早俾嘅嚇，就唔係話等到佢嚴重咗入院咁嘅時候先俾嘅咁。咁但係呢就我哋知道而家都係可能政府啱啱先至係引入啦，咁所以如果私家醫院係向嗰啲藥廠係問佢哋攞貨呢係冇嘅，亦都呢啲藥我知道暫時係未喺香港註冊得到啦，咁所以就係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呢，其實係要向醫管局獲得啦，我唔知係叫做買呀抑或借呀要係點樣啦。咁但係呢一個我哋就要即係等即係醫管局嗰個安排啦。 即係會再傾，未知幾時會有㗎喇暫時。 其實大家私家醫院都好希望係能夠做到呢一點。咁但係即係我諗公平啲講，如果醫管局即係處理大部分嘅呢一個即係新冠病人嘅話咧，咁如果係你嗰個內科係有一定嘅限制嘅時候咧，咁當然即係呢個無可厚非，一定係即係醫管局行先嘅。咁但係如果又希望私家醫院接多一啲呢啲病人嘅話咧，咁其實都對大家好嘅。咁所以我哋都期待住。 嗯嗯，另外咧就系隔离同埋暂托中心咧，都话之前都话有啲私家医院会参与系管理啊，睇住个情况噶嘛。而家有冇话最新会嚟紧再多一啲嘅呢一类中心系会私家医院会帮手啊？点样帮啊？或者即系成个角色会系点样？ 今日星期三啦，其实我哋私家医院联会咧都系上个礼拜二，即系见特首嘅时候咧，即系先知道有呢一个消息。咁特首就话，当然即系之前有啲，譬如香港大学已经营运紧啦。咁但系特首就话，我哋好快就会开七至九间。咁咧就希望私家医院咧都能够积极参与吓，咁就我相信我哋圣保禄医院系第一间啦，因为今日已经营运啦，咁呢个只不过系即系一个礼拜之内嘅事啊，咁亦都知道咧陆陆续续咧有其他私家医院报咗名，咁呢个咧就因为整个计划咧就主要系社署嗰方面去统筹嘅。咁當然咧，我哋亦都唔係話自己去單獨營運嘅，我哋係拍住樂善堂去營運嘅。咁所以佢每一個中心其實佢有好多其他嘅匹配咧，都係會邀請一啲私家醫生、私家醫院啦，或者係其他嘅醫療機構咧，就係、是、匹配一個社會福利嘅機構去共同營運嘅。 咁、所以而家係匹配曬啲中心同埋啲私家醫院嚟㗎，你話七至九間去咯。 咁呢個情況我就未有一個即係好確切知道啦，但我就我所知道就養和醫院可能就係亦都會係去小西灣嗰個中心嗰度做啦，咁其他可能有其他私家醫院亦都係匹配緊，但係就點解我哋今日就可以開到呢，咁就係因為亦都要靠嗰啲資源啊，譬如好似話病床啦，其他嘅物資啦，咁呢一個呢就由华润公司佢哋嗰度去捐出啦，咁亦都要即刻系有好多嘅政府部门，因为嗰日系预备嘅时候，我都见到有警察有嚟啦，呢、這个社署当然喺度啦，咁、我哋啦，乐善堂啦，亦都有好多嘅其他嘅政府部门，医管局亦都要拉条线，等佢嗰、那个病人嗰、那个临床嘅资讯系统咧，系可以直达嗰个中心。咁如果我哋喺灣仔嗰度咧，就係同律敦治嘅急症室係直接有聯繫嘅。咁如果我哋嘅醫生去到嗰度睇完嘅病人，如果係有一啲乜嘢嘅需要嘅時候咧，開藥咧就直接喺要使用嗰個系統，所以我哋醫生都要即刻學會使用嗰個系統嚟開藥。咁而由律敦治嗰度配到藥咧，就由樂善堂嘅同事去出車去攞嗰啲藥翻嚟俾病人。 Okay. 咁好多好多好嘅安排。 OK， 嗱，我最後就係想問啦，呢一度都涉及一啲人手噶嘛，亦都要即係睇住頭先講呢啲隔離啊、暫托中心啦，用咗幾多啊？會佔私家醫院人手幾多呢？ 呢個反而咧對我哋人手嗰、那個就唔係太大嘅一個負擔嘅、因為主要咧，譬如以我呢個中心或者我見到其他一啲嘅中心咧，都係嗰、那個社會福利嘅機構咧係會負責曬整個場地啦。同埋佢哋嗰個護理咧，嗰、那個24小時嘅護理咧，佢哋會負責嘅。咁但係我哋嘅醫生護士咧，就負責巡房啦，做一啲臨床嘅決定啦。譬如我哋嗰個醫生要睇曬呢啲病人啦，喺佢入院嘅時候安排佢啲藥係點樣啦。咁因為呢一個係一個體育館嚟嘅，即係佢唔會有藥房，佢唔會有其他嘅配套設施咧。咁所以咧，佢嚟嘅時候咧，醫管局喺直接喺急症室嚟嘅啦，已經係、okay. 即係就係可以勉強佢哋係入咗院佔用啲住院嘅病床啦。咁所以佢要估計呢個病人係需要啲咩藥。咁然後咧就大包細包咁樣就會跟埋嗰個病人過嚟嘅。咁嚟到嘅時候咧。你都可以想象病人的情况可能会转的。咁、呢个呢就係我哋医生护士会係做嘅工作啦、就係、是、點樣去一路去睇住佢嗰个临床情况变化啦、甚至係话到适合嘅时候譬如第七日啦咁同佢检测係阴性嘅，咁就决定譬如佢可以返去老人院啊，或者係即係继续隔离啊。如果佢嘅情况转差，我哋嘅医生就要同医管局的医生联络，就是怎样去将个病人转回去医管局了。 OK， 好啊，唔该晒何少伟医生同我哋讲咗有关于无论私家医院嘅病床系腾出嚟啦，亦或系而家私家医院都会负责一啲隔离啊、暂托中心啊。咁啊，头先都讲到有关于圣保禄医院咧，就系将会喺之前其实13号已经公布咗噶啦，就系话会同乐善堂合作啦，喺港湾道体育中心咧系设立一个暂托中心，会有130张病床咧系接收一啲染疫嘅长者嘅咁。 另外剛才都讲到有关于用药方面，而家两种嘅口服药啦，喺香港系治疗呢个新冠病毒嘅，包括就系默沙东啦，同埋辉瑞药厂啦，两只药啦，咁啊。默沙東嗰隻就二月嗰陣就已經喺香港用緊嘅啦，輝瑞嗰隻都開始喺公立醫院啦、指定診所同埋一啲老人院開始處方嘅。整體兩隻藥都想問一下一位嘉賓啊，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崔俊明，而家嗰個數量上面你點睇啊？兩隻藥係咪應付到現時呢一個嘅疫情嘅需要咧？ 系，其實到我哋學會都估計咧，數以萬計或者甚至乎十萬計嘅劑量先足夠嘅。咁但係當然啦，而家都應該係冇問題嘅，因為始終藥廠佢哋，譬如話默沙東，佢哋已經講緊全球講緊成千萬嘅劑嘅藥做緊嘅。咁所以香港其實就已經快攞到呢啲藥物㗎啦。咁另外輝瑞嗰個咧，係比預算係早咗嚟咗香港啦，因為早期就話佢應該係五六月，咁而家去三月中到啦，已經嚟到香港，咁就數量應該足夠嘅，應該可能要問翻醫管局先得。 暫時你評估數量足夠啦，咁但係喺現時嘅疫情之下，都應該要分先後邊啲病人係可以處方呢啲口服藥先嘅嘛？你自己有冇話建議應該點分配啊？ 其實係嘅，有隻指引，因為始終全世界都搶緊呢啲藥物啦，因為希望用口服方便啲市民或者患者喺家居隔離又好，或者喺醫院好快俾到佢哋就可以好快喺門診度可以又派到啦嚇。咁其實兩隻藥咧，其實都方便嘅，咁就邊啲人士係適合咧？即係譬如話喺70歲或以上嗰啲啦。就算冇70歲或以上嗰啲咧，都本身有一個風險係導致呢個重症啊，咁就同埋一定要係輕度至中度嘅病情，同埋未打曬疫苗，咁呢啲都係一啲最緊要。其實全世界都係用呢、這個。主要都是用呢個指標嘅嚇，尤其是長者嚇，咁長者係早啲俾佢食咧，其實就等佢唔好惡化，要用病床啊，或者用醫院嘅服務嚇。 嗯，我見係話係咪話腎功能差或者腎衰竭嘅人咧，食無論係輝瑞定係默沙東嗰只藥咧，都可能要小心啲。係咪即係換句話講，佢哋根本係唔應該處方獲處方呢個口服藥嘅？ 其實咧就呢個默沙東嗰只就簡單好多嘅，即係無論係腎功能啊、肝功能咧，不全嗰啲人咧都可以服食，反而係輝瑞嗰只叫 Parlofix 咧，呢只藥物咧就有同好多藥有相沖嘅，咁就相沖到點咧，就有啲可能導致嚴重啊，同埋危及生命嘅不良反應，所以開呢只藥嗰陣時咧，一定要小心嚇。同埋你提到咧，就譬如有嚴重腎功能啊嘅不全啊，或者嚴重肝功能不全咧，都係唔建議服用嘅。咁所以我哋學會都呼籲啲市民啦，尤其是嗰啲長者或者慢性病嘅病人啦，就真係要寫低曬而家現時食緊嗰啲西藥啦，即係公營機構俾嘅西藥，甚至乎私家醫生俾佢嘅西藥咧，都要寫低喺度談，同埋一啲食有冇食緊一啲健康即係產品啊，都要寫低。因為咧，其實呢隻藥咧，所謂咩叫危及生命嘅不良反應咧，譬如我哋用一類藥啦，就降膽固醇嘅藥物叫做他汀類，如果同呢啲他汀類藥物一齊服食咧，有機會導致肌肉嘅痛啦，同埋甚至乎會導致環紋肌溶解症，影響個腎功能添嘅，咁所以係好嚴重嘅。咁所以其實開呢隻藥真係一定要好小心，同埋一定要知道嗰個病人咧，究竟而家現時食緊啲咩藥，唔淨止係公營機構，就喺私家醫生嗰度攞緊啲咩藥食咧，都要好小心嚇。 嗯，尤其是而家即係譬如話指定診所啊嗰啲都可以處方呢啲藥啦，咁病人亦都要同醫生講清楚自己食緊啲咩藥啦，係咪咁啊？ 係啊，因為其實除咗病人要記低即刻而家要記低食緊啲咩藥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可能要真係要盡快加入個醫健通，因為醫健通咧就係有啲藥物嗰啲記錄啊，同埋你嘅歷史啊，可以俾醫生同藥劑師睇到，然後幫佢核實睇下係咪真係適合食呢隻藥，因為頭先講過啲藥物嘅相互作用咧，其實好影響佢嗰、那個可能有啲不良反應而危及個生命危險添嘅嚇。 嗯，嗱，我見咧醫管局臨床傳染病治療專責小組主席曾德賢咧就提到話，輝瑞咧較現時提供俾病人嘅默沙東口服藥嚟講咧，就係喺減少重症同死亡方面都係更為理想咁樣，就話會優先處方。方俾患者点睇呢个方向啊？同唔同意咁样做？ 其实呢两只嘢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咧。嗱，除咗即系辉瑞嗰只就一定要好小心啦，唔好同某啲药物一齐食有严重不良反应啦。如果相冲，咁另外咧就辉瑞 調翻轉頭咧，有一樣有好處嘅就係、是，如果佢本身係喺三日之內，即係有症狀三日之內服食咧，佢去到可以減少入院同埋重症係89%嗰個 percent 嘅。咁、但係如果你五日內咧，就去到88%。咁但係如果係麥沙東嗰只咧，淨係得30%減少入院同埋重症，所以相差起碼都成三倍嘅。咁所以點解擺第一位係一定係輝瑞嗰只咧？就因為佢可以減少起碼差唔多89%嘅入院啊。咁呢樣嘢係喺外國都係用呢個指標嘅。啊，咁如果呢只藥真係因為同啲藥物相沖，而嗰啲慢性藥又唔停得嘅，咁就只有能夠用麥沙東嗰只啊。雖然佢係得30%有效率，但係起碼都係減少入院啦。 兩隻藥小朋友都唔食得嘅係咪？ 如果睇翻輝瑞嗰只啦，輝瑞就去到12歲啦，咁嗰個麥沙東咧就一定係18歲或以上，因為18歲以下可能會影響佢嗰個骨嘅生長啦，同埋一啲軟骨嘅生長嚇，咁同埋孕婦啊、餵哺母乳都唔適合嘅，反而輝瑞嗰只咧就孕婦同餵哺母乳嘅婦女都可以考慮，如果嗰個益處大於風險，所以輝瑞好得意㗎，佢只藥咧。好多即係有好有唔好，佢個好處就係佢個有效率高啲，但有個唔好處呢，即係好小心要睇下冇嗰啲藥物嘅相互作用。咁呢啲其實喺臨床上一定要小心啲嘅，因為其實佢嗰個相互作用頭先提到啦，會影響即係有機會，如果你本身食緊一啲甚至乎一啲我哋叫做尿酸藥物咁，咁其實如果食啲尿酸藥物，佢可能加重尿酸藥物喺身體嗰個水平咧，會導致呢個肝嘅中毒嘅添嚇。 我想知而家呢兩隻口服藥咧，喺全球嘅供應嚟講係點咧？即係如果要落單買，係咪好容易會買到啦？另外，我見咧醫管局咧都提到另一隻藥物單株抗體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係咩嚟嘅？同而家用緊嘅藥有啲乜嘢分別嚟啊？ 係，但其實就講口服藥物先啦。口服藥物其實個製造量咧，麥沙東無可否認係個量係好高嘅，講千萬劑嚇，而家幾千萬劑都製造緊，而輝瑞嗰個咧就因為比較慢喺市場流通，所以佢個製造量都暫時都係比較緊缺啲。但係我相信政府都好早同佢訂貨，所以點解咁早可以有貨用？另外單株抗體係咩嚟嘅呢？其實單株抗體本身係一啲針劑嚟嘅，佢係有係將有啲有啲咧就係喺好翻嘅人士嘅血液度咧提煉翻一啲單株抗體出嚟，其實係好似我哋一啲中和抗體咁，係對付啲新冠病毒嘅。有啲咧就係人造嘅單株抗體嚇，咁類似我哋嗰啲中和抗體咁，去殺死嗰啲病毒。咁其實單株抗體係針劑啦，同埋要真係一住院先用，同埋比較係後期或者中度至嚴重嘅病情先至會用到單株抗體。但係早期咧口服藥物咧就永遠就一定係用先嘅啦，係啦。 但係而家係已經用緊單株抗體，同埋我見係咪話都未必呢一啲單株抗體係對付到 Omicron 咯？ 係㗎，咁即係因為有啲單株抗體係專針對刺突蛋白嘅。如果好似 Omicron 咁樣，因為 Omicron 大家都知道啦，佢個刺突蛋白個基因個變係好犀利嘅，即係變，因為佢有變異啊嘛。咁所以咧有機會咧有啲單株抗體咧，如果只係針對刺突蛋白咧，未必係個成效咁高。反而有啲單株抗體咧係唔淨止係刺突蛋白或者其他蛋白咧。反而仲可以對付 Omicron 嘅，咁所以而家都係睇翻即係佢用啲藥啦嚇，咁就同埋單株抗體個供應都比較少嘅，咁、 okay. 所以我哋都希望寄望口服藥物係會把關先啦，尤其是嗰只輝瑞嗰只會係第一線用先嘅嚇。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多謝你同我哋講到藥嗰方面，無論係口服藥或者呢只叫單株抗體嘅藥啦，就通常用喺後期啲嘅咁。崔俊明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咁。嗱，尋日就公布27,765宗陽性個案，即係話咧染疫人數咧就去到超過74萬啊。嗱，見到港大有個推算咧，就話第五波死亡人數咧可能會去到咧係5000多人啦。咁啊，預計本月底嘅感染人數咧將會明顯下降。不過就話睇到啱啱過去嘅週末咧。八達通嗰個使用量啦，睇到啲市民出行嘅水平都升咗。嗱，唔知呢一個咧會唔會都影響到一啲食肆方面，亦都留意到出行嘅人啊喺市面上面嘅人多咗。佢哋呢段時間有一啲食肆咧就全面停業嘅，會唔會都有啲咁嘅考慮而係開翻咧？咁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 早晨，赵乐文。 早晨，黄家和。我见到有一啲餐厅本身停咗业嘅，有啲又开翻嘅。你自己据你了解，嗰个考虑因素同而家嘅疫情有冇关系？ 是有的，咁我亦都睇到近期，因为已经有三千几间食肆咧系暂时停业啦，咁亦都最近呢几日咧有少部分嘅特别系连锁嘅集团咧系开翻部分嘅食肆啦，咁呢个现象咧其实我哋都有分析过嘅，咁亦都系因为有三千几间食肆冇开业嘅话咧，咁其实将啲其他已经停业嘅本来光顾呢啲食肆嘅顾客咧，就去咗一啲未停业嘅食肆嗰度啊，咁所以咧就导致到有一啲食肆咧喺啲几日间咧，咁其实在日间堂食的时段呢，其实生意呢就反而是比一个星期前或者两个星期前呢都多了一点的。咁亦都导致到呢有一些食肆呢，因为如果长期这样停业的话，咁其实个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一来呢就完全没有现金流啦。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现在目前呢我们估计大概已经有六万个从业员呢是没有公开的，甚至有大部分是短期失业的。咁亦都有好多呢啲部分嘅员工呢唔係话要向政府攞个一万蚊嘅救济，咁亦都係希望係可以有返一个工作啦，咁所以有啲老板呢亦都就算係涉住嚟做都好啦，咁亦都係开门做生意，咁亦都令到一啲员工呢係可以有公开囉。咁未来其实都係非常之严峻嘅，因为我哋嗰个限聚呢係去到4月20号。 Okay. 不过王家和呢、這个就可能要稍后九点钟之后再搵你傾一阵啦，因为整体头先都话有好多唔同嘅因素考虑，係咪开返业啦，人手係一个考虑啦，成个疫情係一个考虑啦，同埋成本都考虑嘅。转头返嚟呢我哋再搵王家和傾一傾，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转头返嚟九千禧年代。 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明报报道，第五波新冠疫情之下，本港寻日连续第19日维持五位数染疫。最新是錄得27,765宗陽性個案，將今波的染疫人數推高至超過74萬。不過港大推算已經染疫的人數更多，團隊估計截至前日，全港已經有358萬人染疫，即是佔全港近半人口，估計第五波染疫人數將會達到448萬。而在剛過去的週末，八達通使用量顯示市民的出行水平回升，如果市民開始恢復較為頻繁的社交接觸，最終染疫和死亡人數或者更高。中大專家許樹昌認為，如果每日染疫人數繼續在五位數橫行一個星期，或者要考慮進一步收緊措施。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近日天氣回暖，不少市民湧到各泳灘戲水，導致泳灘逼爆，引致人群聚集，成為防疫漏洞。康文署正研究隨時封灘，最快明日就會圍封海灘。香港聽力員工會主席鄧志安表示，剛過去的週末天氣回暖，不少市民湧到泳灘消暑。消息指出，康文署最快明日就封閉泳灘。康文署發言人表示，如果有最新的防疫安排，會適時公布。成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第五波疫情爆發，安老院社都面對極大人手壓力。據了解，新增的多個隔離中心、治療設施都出高近50%的薪金招聘護理員和護士，令到本來就缺乏人手的安老院社有不少出現跳工潮。安老服務協會執委李輝說，人才刺激這麼大，有些院社一次過走5-6個護士。 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分析，雖然多個隔離設施只是以短期合約的方式請人，但是薪酬吸引，加上院舍長期缺人，令到員工亦都不愁合約完結之後找不到工作。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第一批內地援港醫療隊成員一共75人前日抵港，昨日早上到亞博社區治療設施了解和熟習環境，將會在日內以名譽僱員身份提供協助，與醫管局醫護人員共同治療病人。醫管局表示，昨日早上派出專人協助醫療隊講解收治病人的程序、臨床系統應用、處方藥物、急救醫療程序和其他運作安排等。設施的醫療系統、藥物名單和工作流程亦都已經加入中文界面。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團隊在疫情當中貢獻甚多。副教授蕭傑雄說，第五波疫情醞釀前期，團隊為機組人員、望月樓群組等等馬不停蹄進行全基因排序工作，基本上沒有休息過。不過隨著疫情急速惡化，基因排序已經沒什麼意義，看到大量長者在醫院輪候診症只是感到有心無力，希望可以換個形式幫助香港。有團隊女研究員就選擇離開大學實驗室，進入醫院前線，幫助臨床應用快速全基因測序，期望未來能夠加入本港的醫療系統服務市民。文匯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不少港人都深受過敏性鼻炎困擾，但是不少舒緩鼻敏感或者鼻塞的噴劑都含有藥物成分。而消費者委員會昨日公布調查發現，成功在沒有醫生處方之下，一共救得6款標示為處方藥物和1款標示為監督售賣藥物的噴鼻劑，相關資料已經交了給衛生署跟進。消委會提醒，噴鼻劑成分並非人人適合，有機會帶來嚴重副作用，建議消費者使用之前應該先由醫生作出診斷或者藥劑師評估，切勿擅自購買使用。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社論說，香港引入兩款專治新冠病毒的口服藥，有專家說如果口服藥能夠廣泛使用，死亡個案短期有望斷崖式下降。社論說，港府在採購藥物之初期太慢板，以致到出現大量的病患者死亡，隨著口服藥到位，需要把握病發頭五日的黃金時機，加快廣泛向高危的病患者處方藥物，扭轉當前死亡數字飆升的局面。星島日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疫情尚未消退，但海外一些國家陸續放鬆防疫措施，本港亦都有聲音認為可以仿效。社評認為這種講法明顯不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世衛指出，防疫措施不能夠放鬆，關鍵是病毒仍然是在度變異和進化，本港的確診和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醫療系統面對沉重壓力，目前沒有條件放寬防疫措施。文匯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就講到，內地援港醫療隊首批75人已經抵港，並且已經到亞洲國際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了解和熟習環境，即將正式展開治療新冠患者的工作。社論認為，醫管局當中的角色相當重要，正正是協助內地醫護和香港各方面的磨合，不論是醫療責任、工作流程，每一個細節都必須要做好，讓內地援港醫療隊能夠順利展開工作。成報社論， 大公報社評，香港醫療系統幾乎崩潰，內地醫護人員南下幫助，有人以所謂專業質素、法律責任或者溝通障礙為理由提出各種質疑，不單止是為抗疫添麻煩，更加是罔顧人命。社評說，內地醫護來香港是幫香港同行的忙，而不是搶飯碗，以居高臨下、傲慢看待，對抗疫沒有任何幫助。大公報社評，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述。Didi 讲翻中交通意外啦，就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喺桥头咧就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噶，就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喺桥头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就比较挤塞。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3月16日新增27765宗确诊，再多289人死亡。 港大医学院估计第五波疫情已有358万人染疫。 医管局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启用，支援社区确诊病人。 俄罗斯宣布制裁拜登及布林肯等美国政府高层官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第五波疫情以来都有一些食肆一度是停业的，甚至是全线一些连锁食店都停业的。我见到有部分就说都会陆陆续续有一些分店会开翻的。会不会你自己都是一些饮食业的从业员呢，讲下你的睇法 ,18723, 会不会之前都要停了工，这段时间都会开翻工呢，或者你自己一般市民有没有观察到现在市面上面一些食肆餐厅开的情况是怎样呢 ?18723,11, 电话旁边继续跟黄家和卿，就是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早晨。 你好，小罗曼。 黄家和，我想问一下，即系咪呢排都之前就话有啲人可能系染咗疫啊，或者佢自己嘅屋企人系染咗疫，咁所以都翻唔到工。呢排系咪都多员工要求希望下复翻工啦？同埋系咪如果做嘅话，主要都系外卖为主，又冚唔冚到成个成本咧？点样计法啦？即系究竟决定开唔开翻业嘅时候？ 之前停业咧，其实基于两个因素嘅，第一咧就系、嗰间食肆如果开业咧，其实就蚀本嚟到做嘅，基本上系冇可能即系赚到钱嘅，因为一方面要交付租金，另外一方面又要支人工啊，咁宁愿咧啲老板咧就停咗业，咁要啲员工咧暂时停业啦，咁甚至系当佢短期失业咁样，同政府攞10,000嚟到支援啦，为期6个月咁样。咁呢个情况咧都比较普遍嘅，咁但系近呢几日嚟咧，亦都睇到多翻一啲食肆咧，特别系连锁嘅食肆咧，系有部分咧陆续系开翻业嘅。咁呢、這个现象咧，头先之前我都有提过噶啦。咁亦都系因为即系多咗食肆暂停营业嘅话，咁其实将啲本来帮衬呢啲食肆嘅人流咧，就去咗一啲未停业嘅餐厅嗰度，咁啊导致到一啲餐厅咧，反而喺日间堂食咧就多翻一啲生意。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亦都睇到譬如话呢两个星期嚟咧，咁其实亦都有唔少嘅食肆嘅从业员咧系相继确诊啦，咁但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咧，确诊嘅人士又康复咗，咁康复咗嘅话，咁其实都系需要一份人工，佢哋都未必系真系想攞政府嗰10,000，咁而食肆见到有啲出翻一啲人流啊，喺个商场度啊，喺一啲已经系仍然系营业紧嘅一啲食肆咧，系有一啲生意咧。咁纯粹从一个经济嘅角度咧，亦都要开翻一啲食肆嘅。咁呢个现象系目前就系咁样咯。 好，唔该晒黄家和，多谢你同我哋讲到饮食业界而家喺呢个疫情啦，或者呢个经济环境之下，究竟决定开唔开翻一啲分店咧，或者之前停咗系咪重开部分分店咧，有啲唔同嘅考虑，都考虑到一啲从业员啦，可能之前染咗疫病咗，咁但系呢段时间都系想希望咧复翻工嘅，有部分系咁嘅。啱啱倾过就系黄家和，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休息一阵。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公布再多六间院舍出现疫情，包括有五间都是安老院舍来的。第五波来讲，累计就有700多间的安老院舍都是出现疫情。在这么多的院舍爆发疫情的时候，人手都会出现短缺。之前社署就说向内地希望可以聘用到1000名的临时合约照顾员，亦都说在补充劳工计划，即是输入外劳的渠道方面可以放宽一点。整体来讲，现在在安老院的人手方面，又想同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嘅，有香港安老服务协会执委李辉，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李辉。我想先讲，因为内地而家有啲城市咧，都话因为疫情严峻，亦都要实施封城嘅，有部分系咪都影响到而家话头先讲到其中一个渠道，就系一啲内地照顾员原本谂住嚟香港可以帮到手舒缓嗰人手压力嘅呢一个嘅渠道，系咪有影响到啊？ 冇错，就算系唔系疫情嘅爆发咧，其实近年嚟，国内的照顾员呢，在聘请方面呢已经越来越难的了。因为他们的城市发展啦，他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啦，那变了他们都未必一定好像早期那样离乡别井，要去其他的地方离开家人去寻求一些可能更加理想的工作。现在他们国内都大把机会，大把工作嘅可以揀選，佢哋都有一啲叫做係好多勞動力嘅空缺要請人。咁我哋香港就唔似好似早年咁樣容易揾到一啲替補係由國內嚟咯，自失業噶啦，唔同以前噶啦。 Okay. 困難啊！ 頭先我講，譬如封城呢個係咪更加進一步影響咧？以你收到消息嚟講。 啊，咁呢个一定啦，佢哋都要救亡，要救翻自己嘅祖家噶嘛。咁同埋佢封城禁足咗，佢点嚟咧？ 呢个原本涉及几多嘅护理员，原本系答应咗话嚟香港系帮手噶啦，但系因为封城都令到成个程序系阻滞咗，据你了解。 本身就算未封城之前咧，我知道社署呢1000个救兵啦。實際上在找他們的時候，有些見到啊個薪酬 OK 喎，都已經同意嘅，臨到上火車都甩碌嘅，都唔肯上嘅，話屋企人反對。咁你可想而知嗰個嚴峻性呢，就係嗰陣時係未封城㗎，大陸係未有疫症㗎，咁都1000人，而家都係100多人嚟到，即、就、係、是、一成幾，咁嚟嗰、那個即是政府希望请到的救兵呢相差甚远、啊、所以你有硬件没有软件、啊、你有这么多的设施，有这么多的隔离中心，但你没有人你怎么开得到呢？你是开不到馆的嘛现在。 这个在招聘内地照顾员，其实是不是现在完全是由社署负责，院社会不会个别自己找一些内地照顾员的？ 两种不同的措施来的。 即是我讲1000名那个招聘就是社署自己负责晒的嘛，是不是？ 是没错。 嗱，呢、這個而家就頭先都講到啦，1000名希望招聘到1000名嘅內地照顧員嚟香港，係舒緩人手壓力啦。但係而家都係得100多个，你自己有冇信心最終真係達到1000呢個數去舒緩整體安老業界上面嗰個人手壓力？ 我諗真係難啦，難度相當大。佢喺院舍咧，佢係另外一個措施叫做有時限放寬。输入外地劳工那个就是24个月的合约的、那些是补充劳工计划底下的一个放宽措施。那现在我相信呢 都有一定嘅难度。嗰啲系帮安老院舍嘅，唔系帮隔离中心啊、社区中心由社署负责嘅，系两种唔同嘅输入外劳啊。 所以我就話啦，兩個計劃，一邊就係譬如社署嗰個1000名，就主要係幫一啲唔係院舍嗰類嘅隔離中心啦。頭先你話補充勞工計劃嗰個咧，就可能係安老院請咗直接就可以落到去院舍幫手啦。兩個個進度或者請翻嚟，頭先話1000名嗰個就大概請到百幾個啦。補充勞工計劃放寬咗一啲嘅限制之後，而家又請到幾多？幾時會嚟到咧啲人？ 我而家仲係好早期嘅申請階段，未曾。即係進入到實質性嘅勞工處批出一個配額，因為佢係要有，雖然係簡化咗個程序，唔需要好似以往咁經勞顧會去審批，睇下你係咪有實際嘅需要，佢先批出配額。今次就揀咗兩個程序，一個咧就唔需要4个礼拜嘅本地招聘，你確實本地招聘唔到啦，你先至可以申請。另外咧，亦都要經勞顧會去睇每一間嘅院舍係咪究竟你請唔到人呢。咁呢個程序已經係壓咗好多時間。今次政府呢，佢就係叫做係因應目前疫情嘅嚴峻性呢，就簡化咗個程序，就有時限。因為工會都仲反對啊，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冇人呢，佢都話點解你唔請本地。咁你名框都冇人啦，其实真系我哋要知道呢个行业而家系够紧忙啊！一直以嚟未曾疫情啊，都已经缺人缺到20%噶啦，加上疫情，更加雪上加霜。如果仲要觉得系要将所有嘅机会俾本港人，本港人都根本都唔抠你呢一个职业，我哋系咪真系要即系仲系要死守嗰条线？要阻止輸入外勞，嗱呢個我哋成個行業係非常之即係反感。點解我哋唔尊重翻個現實嘅狀況 ？OK， 你冇人就係冇人，你要救人就係救人，點解仲要反對輸入外勞呢 ？OK， 李輝，另外我想問咧，本地招聘方面咧，因為之前話內地希望招聘1000名嘅護理員啦，講完之後咧，見到本地方面都有一啲僱員咧，希望可以想應徵到護理員，亦都係咪話接受緊培訓噶啦？成個情況呢度可以吸引到幾多少？據你所知， 嗱初時咧諗住目前失業率高啦，有好多人咧就開工不足啦。特別喺疫情底下第五波咧，確實係手停口停嘅。我哋咧就以為係真係可以揾到一啲人，短期都好啊。佢手停口停，佢都會即係叫做講得難聽啲，馬死落地行，係去應徵嘅。有成初時一睇到咧，有成2000多人報名啊，咁啊都認為有一啲嘅補充啊，但係2000多人裏面咧，最終都係20多个去接受培訓啦。 我爭咁遠。 咁呢、這個嚇？ 爭咁遠啊！2000多个報名得20多个受培訓，其他啲 係啊係啊，呢、這個係一個實際行，即、就、係、是、我哋行業裏面一個實例嚟㗎嚇。 咁所以都未必话太多本地人有反应做护理员啦，咁暂时嘅情况就係咁啦。请人方面之外，另外我就想见到呢，之前政府都有提到话一啲未爆疫嘅院舍可以先做嘅，就係呢个闭环管理。我想问业界嚟讲，最新有几多间院舍係参与呢个闭环管理呀？ 佢个闭环管理呢，最初呢就俾我哋嘅信息就话佢必须要参加一个月，咁同埋呢要俾一个月嘅更表。咁因为呢个行业嘅人手根本上是日日在变的，我今天给了张三你，可能听日上车那个是你四，即不实在的一种闭环，而且你是自愿性质的，你又不，即有些人可以回家的，有些人呢他的居住环境他不想惹到家人，这个闭环呢其实就不是叫完全的闭环式，反为呢我们是有需要这个帮得到一些的家庭，俾佢真係唔好返屋企惹到一啲細路仔呀，或者一啲老人家係有需要嘅，但係就唔可以僵化。你要一提供晒成個月嘅更表係冇可能做得到嘅事，而要呢個真係落到地成功嘅話呢，係要因應嘅職員佢有咁樣嘅需要，而政府去配合咁樣去減少佢傳播俾屋企人。 咁样咧先至可以我哋叫做贴地，能够执行同埋落实得到。 所以而家有几多参加咗咧？所以就即系虽然唔系一个完全嘅闭环啦，好似你咁讲，咁究竟有几多参加咗呢一个未必系完全闭环嘅闭环计划咧？ 唔多，系有。佢哋系因应自己嘅家庭，本身都希望喺外边住啊，喺外出度租酒店嘅呢一部分系一个系少数咯吓。 OK。數字嗰度就未有確實啦，即係總之都係少啦。據阿李輝所了解，另外我就想見到話都係同人手有關係嘅，就係而家多咗一啲隔離中心啊、治療設施，係咪話都出咗一啲高人工去請一啲護理員，變相就扯走咗一啲本身喺院舍入邊做護理員嘅人啊？ 唉，呢一個真係而家度度都搶人，其實個鋪裏邊就冇人，你用更高嘅人工咧？其实只能够是令到那个资源上面大家都使多了钱，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人，还要是搞乱了那个市场的人力啊，变了有些人看到哇隔离中心高你成 50%、哦、我短期里面我找到那几个月就算是短期合约都好，那个流动性其实整个市场真的很混乱啊，人之常情，如果那里我做三个月的人工多过你现在那里50%，我做完三个月这个行业永远都请人的，我去那里做完之后我就回来你那里咯。现在不是钱的问题啊，你钱都找不到人，只不过你是在这个铺里面这里抢人那里抢人，抢到真的人员的不稳定，质素受影响，老人家每日对住一啲唔同面孔嘅照顾员护士，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嗯，最严重，我想知道啲院舍系因为呢一个原因啦，即系所谓隔离中心嘅人工高而抢走咗啲人手，嗰度系少咗几多人手啦？同埋你哋有冇将呢个问题向社署或者当局反映过咧？ 反映就一定有反映嘅，咁、大家都为咗完成自己嘅任务。啊，度度都够忙，只有唯有系即系将个薪酬扯高，能够开展到隔离中心又好，社区中心又好，即系度度都想办法。你国内人请唔到啦，点算呢？咁啊，本地人咧又咁困难啦，咁真系无计可施嘅情况底下咧，谂住系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嘅，但系。而家睇嚟都唔 work 嘛， 我就話，所以啲院舍有幾多係因為呢一個原因而流失咗人手咯？流失咗幾多人手啊？ 二月嗱，我舉例有一間院舍係有6護士，其中有啲咧佢係要賠錢走，佢就即刻賠錢走。 嗯。 幾度地方搶人㗎？因為咧 HA 佢公立醫院佢亦都需要大量個護士人手去。去救亡，佢而家咧俾開出嗰啲條件係坐啲年青人上車，咁呢個好吸引噶。佢都講到明噶啦，我而家最重要係要有個竇口，我要供樓，咁你係俾唔到我嘅。如果邊度俾到我幫到我上車嘅，我一定去嗰度啦。即係而家係為咗搶人咧，係各出其謀去保住一啲嘅人力。 嗯。OK。好， 这个是我们的规划做得不好啊，一早讲人口老化和医疗系统需要人，但是从来就反对的。 OK， 好，唔该晒阿李辉，都是讲到整体嗰个嘅人手喺院舍嗰度嘅人手问题。李辉就是香港安老服务协会执委。咁啊，头先亦都讲到话人手本身院舍已经唔够啦，都提到一啲嘅暂托中心或者开咗其他隔离中心咧，都要一啲护理员嘅。咁呢一方面咧，个人工高亦都系吸引咗部分咧院舍入边本身啲护理员过去，嗰个人手问题更加严重。李辉讲到呢一样嘢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南韩新增4074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首次突破40000宗，再创单日新高。 新增確診個案大部分是社區感染，單日再多164名患者死亡，重症人數增加48人至1244人的歷來新高。總理金富謙要求衛生官員和醫學界討論下調新冠病毒的傳染病級別，以反映大流行環境的變化。政府亦計劃今個星期和專家討論調整社交距離措施。新冠病毒目前被列為一級傳染病，患者要接受負壓隔離，但有醫生認為每日新增個案高企難以滿足要求。衛生當局近期已經容許輕症患者在普通病房接受治療，以便將資源集中在減少重症和死亡個案。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宣布將提前取消因應新冠疫情而實施的嚴格邊境限制，期望刺激經濟復甦，又指新西蘭已經成為一個安全的旅遊目的地，準備好歡迎各地遊客回來。阿德恩說已經接種新冠疫苗的澳洲人從4月開始可以免隔離入境新西蘭，而非原本計劃的7月措施由5月1日起會擴大至與新西蘭有免簽證安排的國家或地區，包括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南韓等。旅客在出發前、底部後以及在新西蘭的第六日要接受病毒檢測並取得陰性證明。新西蘭航空歡迎當局的新措施，指已經準備好加強服務來滿足需求。俄罗斯宣布制裁美国总统拜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两国高层官员，禁止他们入境俄罗斯，以反制两国对俄方的制裁。有份被制裁的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华府在有需要时仍然会继续和俄罗斯政府直接和间接互动，俄方亦说不拒绝保持官方联系。美加就宣布擴大對俄制裁，其中美國凍結11名俄羅斯軍方領導層的在美資產，禁止他們在美國做生意。加拿大制裁15名俄方官員，指他們支持總統普京入侵烏克蘭。俄羅斯又決定啟動退出歐洲委員會的程序，批評北約和歐盟國家惡意利用在歐洲委員會的多數地位，將組織變成反俄工具，拒絕平等對話。在俄羅斯持續軍事行動之下，烏克蘭首都幾乎實施35小時宵禁。南部重鎮馬里烏波爾最大醫院被俄軍佔領，地方官員說未能離開的醫護人員和病人被當作人質。總統澤連斯基再次呼籲西方國家對俄施加更多制裁。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就說，在俄方就烏克蘭人道主義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的決議草案中明確作出規定，包括呼籲停火和確保人道主義通道安全暢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說，至今超過300萬人離開烏克蘭，戰事以來有691名平民喪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68点，升453点，成交金额1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53点，升1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5蚊升17蚊，美团 113.7升7.7，李宁52.4升4.5，阿里巴巴74.5，阿里巴巴系74.5升咗3.5，盈富基金19.01系1升4.5，友邦保险74.6升2.05，京东集团179.6升17.7，快手59.6升3.65，中国平安48升咗1.6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5，日元118.33，瑞士法郎0.941，加元1.277，人民幣6.371，英磅對美元1.305，歐元對美元1.096，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675。日经平均指数报25,691点，升345点。港金报17,93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24美元，卖出1,921.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丁九桥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头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的交通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磡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旺角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由于强风嘅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告士打道、柯布连道桥面去中环、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同埋大角咀连翔道南昌站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讲到打针的情况，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检疫一次咧就系最低限度系等于打咗一针。但系当然你话不如咁就感染，梗系唔得啦，因为你感染会有死亡噶嘛。见到咁多老人家或者系有长期病患，千祈唔好谂，不如我去感染啦，得到呢个抵抗力，咁呢个绝对错误嘅观念。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2年3月16日，新增27,765宗确诊，再多289人死亡。 港大医学院估计，第五波疫情已有358万人染疫。 医管局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启用，支援社区确诊病人。 俄罗斯宣布制裁拜登及布林肯等美国政府高层官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食肆的連鎖食肆這段時間都陸續開回一些分店，不過見到有些業界在疫情之下都受到可能更加重大的影響，就是一些連鎖的健身中心見到有就說其中一間就是全線有八間分店的都說會是結業的，就是第五波疫情來講就是首間結業的大型連鎖健身中心。會不會你都是一些在疫情下受影響的業界呢？講下你的看法。1872311，有溫小姐打上來的，早晨。 是早晨啊，是先生，是早晨。 你好，请讲。 我其实有两点想讲嘅，咁第一点简单啲啦，就主要系宣传嗰方面咧，因为老人家其实就佢都未必识用 YouTube 啊，未识上网啊，剩咁睇下你哋可唔可以，譬如香港电台除咗收音机之外，可唔可以有个系电视台系专系俾啲资讯俾佢哋，譬如点样撩个鼻啊，同埋点样情报嗰个阳性，同埋可以即系、可以早啲可以得到治疗，咁同埋佢哋嘅社工可以透过如果你有电台即系电视嘅，叫佢你转第几台，咁就可以知道呢啲资讯啦。咁好，第二点咧就系、关于嗰、那个口服抗病毒药嘅，系啦。咁口服抗病毒药咧，咁其实就啱啱都到咗一阵啦。咁其实就而家个因为佢系未喺香港正式注册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医护人员要俾药俾每一个病人咧，其实都需要打电话得到屋企人同意。咁如果你話係細規模咁樣做咧，其實係即係或者一般情況下係真係應該咁樣做嘅。咁但係如果你而家講緊你要大量好快盡快咁樣俾嘅時候咧，咁其實你就每一個人單獨咁樣打電話咧，其實係根本唔實際咯。講真係啦，咁所以會唔會可以高層啦，係啦，即係譬如負責香港決定邊啲藥用得嘅人士，可唔可以？批准一個即係類似美國咁樣緊急使用，咁醫生如果譬如睇咗佢個情況，覺得係可以俾嘅，就即刻可以處方，係即係唔需要一定要逐個打電話，因為根本唔 practical 咯。 你自己係咪都係醫護嚟㗎？我聽你好似好關注呢個位。係 嘅，係嘅，係嘅。 公立醫院嘅你都係。 係啦，公立醫院嘅係啦。 Okay. 咁同埋因為咁當然啦，我都覺得病人或者屋企人其實都一定要知道呢兩隻藥嘅好處唔好處啊，或者風險啊喺邊度嘅。咁呢一樣嘢其實除咗你話單獨每一個人逐個解說之外，其實都應該係強烈，我覺得應該好似打疫苗嗰陣時咁樣，就你有個 video 可以播俾人哋睇，等佢哋即係喺使用之前同意使用之前係知道嗰啲資料。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即係咁樣，第一病人會唔會失去咗佢哋知情權啦？係啦，了解嗰個藥物嘅情況，而由醫護人員又可以快啲到位，可以俾到隻藥俾個病人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温小姐，都係醫護人員講到頭先一啲資訊上面啦，同埋用藥上面嘅，其中就講到話可唔可以即係喺電視上面都有更加多嘅資訊去帶俾啲老人家咁樣嘅，咁可以留意住港台電視32啦，有唔同嘅抗疫資訊咧，都係喺上面嘅咁。另外係咧，都殯儀業方面咧，亦都對於喺疫情之下咧受到影響，除咗一啲殯儀用品嘅需求增加之外咧，因為近日咧深圳係封城嘅，都導致咧香港一啲棺木啦同埋紙扎品嘅供應係緊張嘅。整體嘅情況咧，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殯儀業商會理事長郭海邦，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郭海邦，系咪我头先讲嗰两样嘢，无论棺木啦，定系纸扎品，都系供应紧张啊？嗰个紧张嘅程度系咪去到点样咧？系已经解决咗未咧？个问题又 嗱，首先讲就系棺木先啦。咁其实就系、全香港供应嘅棺木咧嘅总和量咧，其实就系大约系呢两日到就已经全部已经饱和晒，已经冇噶啦。即系话全香港全部棺木冇。咁点解会有咁嘅成因呢？其实就係好明显我哋係其实係大部分嘅棺木呢係喺国内嘅陆路过嚟香港。咁但係因为佢国内政府啦，深圳咁突然间封城啦，咁佢变咗我哋运输嗰度嘅棺木嗰啲工作人员呢係全部过唔到嚟。咁但係其实供应商喺国内嘅棺木係非常之充裕嘅，係而家卡住咗，就係过关过唔到嚟。咁所以就会令到就係存货已经，我哋用紧香港嘅存货已经所剩无几噶啦，咁衍生到会有好多问题发生，就系我哋譬如家属会本来同呢个嘅先人决定咗几时几日去做呢个丧事啦，咁但系冇棺木供应咧，就变咗可能个丧事就要再延期噶啦，咁就变咗环环相扣嘅影响之下咧，其实就影响翻就系政府存放个冬季个先人嘅遗体个存量会更加会多，因为去唔到冇得去啊嘛，咪变咗会继续积压咗喺度咯。 剛才你講到話咧，即係個供應都緊張，亦都講到話呢段時間基本上係飽和曬啊，喺嗰個棺木嗰度，可唔可以講下其實而家仲有幾多棺木嘅存量？所謂嘅飽和曬係跌到幾多啦？以尋日計嚟講，係咪一個棺木都嚟唔到，定係點樣？ 首先講翻琴日先啦。琴日全陸路嚟香港全部係已經唔得噶啦。咁水路方面咧，其實就琴日嚟咗一個嘅貨櫃嘅棺木嘅。咁大約裏面咧就有130副樓下嘅棺木啦。咁但係記住喎，係水路琴日訂呢個貨櫃咧，其實係十幾日之前訂嘅。咁先至嚟得一隻嘅啫，咁你諗下，全香港而家每日個死亡率夾埋，其實都係平均係200幾或者300嘅，咁根本都唔夠用。好啦，第二方面，全香港存貨量其實夾埋大約都係300副棺木到嘅啫，全香港夾埋，咁你計到條數，其實兩至三日已經全部枯曬，冇得用噶啦。 我見到有啲殯儀業嘅人士都話，因為而家辦嗰個死亡證嘅時間都拉長咗嘛，話去到五日啦，咁而深圳話封城都係一個星期左右，佢哋反而就話個問題未必好大，尤其是一啲普通款式嘅棺木可以有兩個月嘅供應量，反而一啲特別啲嘅棺木咧就可能會缺貨咁。係咪類似係咁樣嘅做法？ 唔係啊，其實就係全部嚟緊依幾日出殯嗰啲全部有影響噶啦，依家全部冇棺木提供俾先人噶啦，所以就會變到而家過依兩三日之後，全部出殯嘅家屬咧大部分都已經係冇得出殯噶啦。全部会有影响的，不是说这样讲话那个款没，不是，是全部款落不到你，因为它是落来，落来就给你落来，不给你落来就全部不给你落来，是不是？所以什么款式棺木又好，什么都是落不到你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业界想帮政府去分担返去处理返这个事项，但係我哋都係好无助。 而家话迟咗，譬如啲丧事啦，平均嚟讲迟咗几多日先可以係出殡啦，有冇话影响到嗰啲家属几多啊？政府嗰度有冇一啲即係出手去帮呢件事咁样呢？ 而家未知道个情况係点嘅，因为仲係两三日到就会影响到㗎啦。咁影响到啲家属嗰个要同先人定个丧事嘅日期要延迟几耐呢，大家都未知。佢落唔到嚟，我哋就做唔提供呢、這个即係冇呢个服务俾呢个先人。咁总之佢一日佢可以好快解决到呢个问题嘅，其实我哋就可以即刻快啲解决。因为其实陆路嚟讲，我哋去国内嘅譬如最近广东省嘅棺木供应商嚟香港，其实个车程係六个钟头已经到香港㗎啦。咁其实如果佢搞掂咗，或者中央政府肯插手帮我哋香港市民解决呢个问题呢，咁就其实就已经係全部问题解决晒㗎啦。 我想知道，譬如六个钟的陆路车程，刚才你说经水路是要早十几日订的。如果我现在已经说经水路过来，其实我不知道一定不会六个钟那么快啦，但可能会不会都是几日内可以送到来，起码应急到先在水路送棺木方面。 是啦，水路方面呢，刚才都讲啦，不是说几日的问题。其实他在譬如广东省的船运下来呢，大约三至四日或者有时四至五日就一定到香港，现在是到这个的葵涌码头的。但是到了葵涌码头之后呢，另外还要清关啊、拆柜啊、办手续呢，那里会拖你有些就一个礼拜，现在分分钟是十几日的。所以是计不到条数呢，无定数，所以是很飘忽。 同 埋我们那些船务公司，我们的业界猛咁打电话去呢，是完全没人听的。我们都希望政府或者可不可以这里帮帮手，是啦，可以帮市民解决到而家香港市民要解决到呢个问题先啦。咁希望政府帮帮手啦。 最后讲埋啦，个纸扎品供应啦，这个系咪全部都系内地供应、陆路供应嘅又系？ 纸扎方面咧，基本上全香港都系噶啦，99%咧，全部都系一定系喺陆路过嚟噶啦，系啦，因为譬如同海运嚟咧，香港咧嗰个计嘅日子咧个时间唔系咁准确，咁啊同埋陆路咧会快好多。所以其實基本上你話殯儀用品啊有咩影響呢，例如譬如做喪事，有啲做宗教儀式嘅傳統裝香習俗嘅，例如有啲香燭啊、金銀啊，又或者落嘅紙扎啊，又或者譬如悼念詩人嘅鮮花，係全部都係有影響嘅。 係咪話有啲先出殯後燒啲祭品啊？係咪要做到咁？ 有啲會係因為個情況係非常之特別啦。咁有啲因為要趕住做喪事，做完喪事之後，或者做完喪事之後咧，就後補翻佢有啲宗教儀式嘅儀式，咁啊到時先後補翻咯。 OK， 好啊，唔该晒郭海邦，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郭海邦就系殡仪业商会理事长嚟噶，讲到而家呢啲内地嘅封城啦，有啲城市嘅封城啦，可能导致到棺木同埋一啲嘅纸扎品咧嘅供应受到影响嘅咁。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一个消费嘅情况啊，就系、是、见到消委会啦啊个调查上面咧都公布话佢哋调查咗多间嘅持牌嘅私营龛场嘅一啲服务同收费，不过发现咧部分一啲龛场啊，同一个龛场啊，有唔同嘅龛位咧，嗰、那个相差个差距嘅价钱咧都几大嘅。嗱，详情咧又请嚟消委会总干事黄凤霞同我哋倾下，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凤霞，可唔可以讲下你哋调查龛场呢个服务同收费有啲乜嘢发现？嗰、那个价钱嘅收费系争几远啊？ 其实都争好远嘅。嗱，大家都知道咧，就香港嘅龛位咧，而家咧就系需要由法例去规管啦。咁而家咧就发咗牌嘅咧就有七间龛场啦。咁我哋个研究咧就系话去亲身去问下佢哋嗰个嘅嘅細節啦，咁就同埋啲收費嗰方面嗰個嘅內容嘅。咁但係咧喺七間裏面咧，發現咧就係有一間咧就係長租嘅，即係5000元嘅出租安放權嘅啫。咁另外五間咧就係有呢一個一筆過付款嘅，其餘四間就係用一筆過付款嘅方式去出租同埋呢個出售啦。咁但係咧，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就係佢嗰個嘅價錢個相距係非常之大嘅。咁我哋如果用單人位嗰、那個相同埋雙人位去計啦，佢個普遍嘅價錢咧就介乎200000去到600000。咁但係咧，其中有一間龛場嗰個單人位嘅最高同埋最高嘅費用咧，可以由200000去到2500000。咁相差咧係12倍。咁而咧，如果用佢嘅雙人位去計咧，就可以更加高達到520000。咁大家都話：哇，成間樓都可以買到啦，點解會咁貴咧？咁原來咧就係、是、好多時咧就呢啲嘅龛場咧就會好視乎佢嗰個嘅區域啦、樓層啦、位置啦、檔次啦，唔係最高最好嘅喎，反而咧係位處中央，視線水平望到景觀開揚，同埋個環境係我哋話叫風水地啦嚇。咁樣咧呢一啲嘅龛位咧，佢嗰個價錢咧就會比較貴啲啦。咁就算你話你去想去去訂咗先，或者係再考慮下有冷靜期咁先算啦，七間都有嘅。咁但係咧，就若果係喺個期間裏面，你係原來已經係用咗個龛位嘅話咧，咁就唔會可以有冷靜期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去揀呢一啲嘅龛位嗰陣時咧，首先第一樣嘢就要諗一諗，究竟自己可以嗰個負擔能力係點樣樣啦。咁同埋咧之後咧都有好多魔鬼細節嘅，因為咧都有好多啲立立雜雜嘅費用，我哋叫名目多嘅費用，譬如話要收一次過嘅管理費啦，又或者係一次過去收取一啲叫碑面啦、灰鐘啦、上位嘅儀式啦，同埋呢啲供奉清潔費啦。咁另外咧就係、是、話，如果你去改名啊，又或者係簽約嗰陣時咧，都會可能要收呢個律師費。咁而嗰個相差都好大嘅，成19倍，由300元去到6000元。咁所以消費者咧喺呢一方面咧係即係喺金錢上邊咧，是絕對要計清楚自己嗰個負擔能力先。咁而咧改名咧都係有另外一啲嘢，應該可以再講講嘅。 頭先呢啲費用咧，無論係本身嗰個龛位嘅費用咧，定係一啲嘅額外嘅，譬如一啲手續費咧，係咪全部都係明碼實價講清楚係點嘅咧？即係雖然你話有啲係去到好高啦，但如果佢明碼實價個問題係咪唔係好大咧？又 嗱，有啲咧就有講得明嘅，但有啲咧就話我哋會收錢，但係就冇講到係好實際地你講緊收幾多。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喺嗰個資訊嗰方面嗰個嘅披露咧，都係仲有空間去改善嘅。因為如果消費者唔知道嘅話，咁就可能佢就失咗去預算啦。咁同埋特別喺改名啊，因為過往我哋收投訴咧，都係好多時就因為上位嗰個問題。譬如話，因為通常呢啲骨灰庵咧就好多好多年前買落。咁跟住可能嗰個人名會想轉名，又或者個人名同佢個身份證個名係有唔同嘅話咧，咁就睇下究竟可唔可以改到名啦。咁原來咧喺我哋今次嘅研究裏面咧，買龛位嗰陣時咧，其實有好多嘅龛場咧都係會要求咧係提供嗰個龛位用者個名。咁如果之後你一定要改或者增加個名嗰陣時咧，就可能會遇到一啲限制或者係收費啦。咁首先咧就有四間咧就講到明係唔容許客户咧喺簽約之後去換名嘅。咁而就算三間話容許去改名都好啦，譬如話收啲行政費啊、手續費啊咁咧，咁 有一間咧就明碼實價，正如你頭先個問題咧就收6000蚊，咁但係咧有啲咧就話會容許改，不過咧就都係會收啲錢㗎，但係就唔講俾你聽幾多。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咁消費者都真係要問清楚。如果你係有諗住純粹係擺個名上去先，跟住然後先換嘅話咧，咁呢一方面咧就要小心啦，因為你未必一定做得到。 嗯，呢啲即係有時會買呢個位，跟住之後可能即係過咗身，跟住個先人嗰個嘅即系骨灰先至摆上去噶嘛？改名嘅情况其实都可能好普遍嘅、哦。头先你讲到有啲情况唔容许改名嘅，直情系。 系啊，咁佢话因为佢系签咗约之后，佢更改个名称嘅话咧，就系、是、唔容许嘅。咁但系咧、嗯，就算系另外嗰三间话容许佢改名咧，都系要收钱。咁所以究竟容唔容许改名呢一样嘢咧，其实消费者之前一定要问清楚。不过如果譬如话你已经谂定系买俾，可能买俾自己用嘅，又或者系买俾肯定系爸爸噶啦、嗯，或者肯定系妈妈噶啦，一定唔会改嘅，咁、那个问题就不存在啦。咁但系如果你系谂住买咗先，跟住就先决定俾边个用咧，咁首先第一，当你买嗰阵时候，佢已经要求你去交个名啦。咁、 嗯、 但系如果你交咗个名之后谂住，交咗先啦，之后先再改啦，唔系间间得，咁所以咧呢一度消费者系绝对要留意，因为过往我哋嘅争议咧，好多时候收到嘅投诉咧有不少咧，都系喺呢一方面。咁同埋大家都要记住咧，喺香港买一个龛位咧，可以讲话嗰个价钱真系唔平嘅。咁我以我哋2021年嘅投诉去计算咧，平均嘅价格，我哋收到16宗投诉啦，咁但系平均嚟讲咧，每一宗嘅价钱都有成70000蚊咁多，即系都唔算低嘅嗰个争议嗰个金额。 呢啲手续费系咪可以日后加价？即系我买嗰一刻，我头先举个例，头先最高去到6000蚊，系咪可以日后可能再高啲去到8000蚊，都系会可能出现呢啲情况？ 都有可能嘅，因为好视乎佢哋嗰个合约嗰方面系点样去写啦。因为譬如话我哋讲到头先改位费。改名費啦，咁有一間咧講到明咧，3年內加名咧就要需要付行政費10000蚊，之後每3年咧就要加10000蚊，嚇、 嗯， 咁呢一啲咧都可能佢之後再會去加價噶。咁仲有一樣嘢咧，就大家亦都要留意翻下咧，其實香港嗰啲嘅龛位咧係一個安放期嘅權限嘅，咁、 嗯、 過咗嗰個期限之後咧，咁就要睇政府續唔續租啦。如果肯續租嗰個土地嗰個契約之後咧，其實要補地價噶嘛。咁而嗰個補地價嘅價錢咧，有6間龛場咧都話到明咧，就要將嗰啲安放權人士就需要承擔呢一啲費用。到時咧，大家都係要再補地價咧，然後先可以用自己嗰個安放嗰個嘅權益咯，嗰、那個個權利。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呢一方面咧，大家都係要留意翻下嘅。 嗯，另外我見尋日都有講到一個電磁爐嘅電燒烤爐，應該係電燒烤爐嘅一個測試，消委會都做咗嘅。可唔可以講一下個結果有啲乜嘢特別要留意，同埋啲咩建議俾市民咧？ 係，我哋睇咗11款嘅電燒烤爐，因為其實而家大家其實香港人好中意 BBQ 噶嘛，咁、但係唔係個個都會去郊外去 BBQ， 就喺屋企去居家 BBQ 啦。特別係而家疫情，咁但係咧，我哋檢視咗即係淨係測試咗11款嘅 BBQ 爐之後咧，就發現咧有7款咧。其實佢哋嗰個嘅安全咧，就係、是、過唔到呢一個有某啲啦嚇，就過唔到呢個安全嘅標準。咁而最嚴重嗰款咧，就喺、是、一啲非正常操作嗰個情況底下咧，就是、會着火。咁咩叫非正常操作呢？因為我哋根據國際嘅標準咧，同埋所有嘅電器都可能佢會有時會疏疏地噶嘛，因為個設計問題咁。咁所以咧，如果佢嗰個温度控制器係有問題，跟住然後個輸入功率個電係會比較大啲嗰陣時咧，咁呢一個型號咧就喺3分鐘操作之後咧就會出現冒煙同埋着火添。 嗯， 咁所以呢机电工程处呢琴日都已经发表咗呢，就是要去回收呢一个嘅产品，係讲緊2021年6月到9月买嘅消费者呢就要特别留意呢一方面啦。咁而其他嗰几款又如何呢？咁都係有问题嘅。譬如话温升超标呢一样嘢，大家绝对要留意，有5款。个原因係如果你个温升係超标嘅话呢，即係话有某啲地方喺嗰个烤盘嗰度呢都係会过热。譬如话个手柄啊、调节器啊，或者係甚至个台面啊会过热。咁你一个唔留神嘅话呢，隻手会好容易会辣亲。特别係有细路仔同埋老人家或者係一啲宠物。如果唔介意嗨到嘅话呢，即係好容易会辣亲嘅。咁大家需要留意啦。咁仲有啲呢就係、是、可能个防觸電嘅保護麻麻地啦，設計差啦，又或者係嗰個絕緣距離咧，都係會差啲，咁啊好容易就係會觸電啊呢一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大家正常使用冇問題，但係用嗰陣時候要絕對小心咯。 仲有20秒到啫，買嗰陣有咩注意咧咁？ 買嗰陣時咧，就當然要睇參考一下我哋呢個報告啦。咁同埋咧，就係、是、要驗真啲件貨，因為亦都發現咧，就係、是、可能有啲貨咧喺個敲盤上邊咧已經出現咗啲瑕疵啊，又或者係佢嗰個那件貨咧已經係好容易去壞啊。咁、 okay. 所以咧，大家都係要驗真啲。咁同埋咧，就一定要保留個單據， okay. 因為萬一有任何爭議，就亦都可以有憑證啊嘛。 好，唔該曬黃鳳賢。